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王若琳音乐会北京站今晚登台工人体育馆。王若琳的个人创作具有强烈的戏剧感，每首歌都是一个极短篇的音乐故事，他用音乐及歌声召唤出一个个独特的角色与情境。此次演唱会，王若琳将要以全新的曲目编排、剧场的表演形式翻唱并演绎众多跨时空金曲。濮存昕主演的舞台剧《李白》今天开始在首都剧场上演。这部剧截取的是安史之乱之后，李白入永王幕府，后被判长留夜郎，直至去世这一段坎坷的人生历程。舞台剧《杜十娘》的哥德巴赫猜想今晚登台大卖超剧场，这种戏中戏的剧情并不新鲜，不知道这部戏的创作者能有什么新的想法。英国国家剧院深夜小狗离奇事件今晚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15岁的克里斯托弗以第一人称视角在一本书当中记录了每一个与狗死亡事件相关的事实，并试图破解谋杀之谜，然而他发现了更多的秘密，把他带上了一段颠覆的旅程。舞台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今晚在保利剧院演出最后一场，曾经打造过《仙剑奇侠传》舞台剧的七空间将把这部大 IP 作品搬上舞台。整部剧运用大量的多媒体元素，呈现亦真亦幻的东方奇境，再现了白浅与夜华的爱情故事。由刘德华担任监制，黄国强执导，吴镇宇、于南、张孝全等主演的原创迷你剧《东方华尔街》今晚在腾讯视频上线播出。这部剧以东南亚金融市场为背景，讲述了发生在东南亚高云城的一场金融股市复仇博弈、诡计与智慧较量的商战故事。电影《命运速递》今天上映，这是一部小成本非线性叙事黑色喜剧片，幽默之余对世态人情也有一定的讽刺。影片的时间线十分紧凑，故事发生在24小时以内，讲述的是有10万块钱债务引发的命运多米诺。电影《西小河的夏天》今天公映，这部清新可人的儿童片可以让你打开记忆的匣子，回到小时候伴随蝉鸣蛙叫和西瓜足球动画片的暑假。朗·霍华德执导的电影《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今天在全国公映，片中影迷们将跟随千年隼号及银河系中最受爱戴的恶棍韩索罗迎来全新的银河系探险旅程。电影《完美陌生人》今天上映，这部意大利爱情伦理喜剧拍摄于2016年，故事讲述了七个好友在聚会上公开手机讯息而引发的一场信任危机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是有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 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银河出击。 哎，下午4点07分啊，我们一会儿再说。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 哎，你这个银河出击是从何而来呢？ 今天不是有一个星战版的银河护卫队上映吗？ 你拍的呀？ 啊，大家都这么说吗？ 再说一遍，星战版的 银河护卫队，对呀，啊， 它的名字是 游侠索罗。 哦，佐罗呀、 啊，那锁罗，锁罗，锁罗得锁上啊！ 这一开头啊就不正经啊！ 哎，可不是嘛，那非常符合今天的调性。 为什么每周五4点游戏啊、嗯？这个调性叫做 巅峰会。 哎，对，欢迎我们巅峰会今天的一位主角。 嗯 啊，刚才说了，这个星战版的银河护卫队啊， 嗯， 他是船长。 嗯、啊，是吧？来，刘船长，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欢迎季彤。 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你们来对话。你看，我把3个话筒都弄往前面，我怕我说不过你们俩啊。这一上来，这个好家伙， 您把那个千年损耗上的三个这个。啊，主炮啊，都对准了我们 都对准了自己，是吧？ 我要自杀呀、哎！ 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一串的密码啊， 哎、 各位熟悉的朋友都觉得特别特别的烂熟于心了啊。 嗯， 因为我们提到的是《星球大战》的一个外传，今天上映的 啊。刚才赵亮说什么叫什么版的《星战版》？ 星战版的银河护卫队。 嗯， 要说论资排辈的话，这个银河护卫队还真的没办法跟这个星战来比。 哎呦 你想星战的第一部应该是 1977年、 嗯、 对， 这个漫威的这个电影宇宙，如果说从钢铁侠算起的话，那已经是2000几年啊，2007年2008年的样子，就是他们不在同一个时代，但是当然了，这一部电影这是后来衍生出来的一个故事啊、 可是我知道啊，你要跟漫威比，你不能比。你说漫威电影宇宙它晚， 对， 就有人在网上说了，漫威老啊， 对，漫威老，漫画老、啊， 漫威那个30-40年代是吧？ 所以说 我 这种说法呀， 不相上下吧，应该 叫什么？星战版的这个银河护卫队这种说法将会同时得罪星战迷和那个漫威迷， 没关系，漫威迷。都不吃你们这套， 哎， 最近 啊， 你问问漫威迷们，你说有一部《星战》的外传上映了， 嗯， 不看， 不是人 会吗？ 没有，人家就 应该不会， 哎，普普通通、稀松平常的打个响指，你们就没了，你知道吗？哎，就说今天上的这个叫，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 这部电影，我们今天在推送说啊，你可以预测一下它的票房呢，一定啊， 一定 干不过漫威 啊， 干不过复联三。这个复联三最近的20多个亿啊，这还是一个阶段性的， 嗯， 这还往后看啊，不知道要冲多少亿呢。 但是据我了解到的消息说，他在咱们的那个邻国一带水那个东边那个邻国呀， 啊，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哎，不是特别的，因为 所以这还得说中国的这个漫威迷啊， 他是 确实很疯狂。 他对于欧美的这个动漫，可能就是日本本土的这些动漫迷们， 啊，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们有鸟山明，我们有车田正美，我们有。宫崎骏， 他又开始说外语了， 对吧？就是他们根本就看不上这些欧美的动漫， 哎， 他觉得本土的动漫更牛。 那说到这里，四点有戏，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啊，说到的今天上的这部电影，今天的推送标题大家都看到了吧？ 哎， 啊，这是一个笑话，什么笑话呢？ 哎， 有人说，天行者他妹夫能够阻止灭霸的响指， 我的天哪！ 这天行者到底是谁呢？这由头咱们一会儿再说，好吧？咱们先从一个小小的片段听起。我知道漫威迷啊，刚才说了不吃这套，是吧？漫威迷还沉浸在那个响指过后的硝烟当中。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听起，回顾一下当时灭霸那响指是怎么打起来的。把响指一打，这个黑武士们都来了， 都来了。 你这两部电影的音乐，这个无缝链接， 哎，真是， 啊，真受不了。 刚才啊，大家在听那一段的时候，其实 有点压抑。 有人那个压抑那段，其实已经听出变化了。你听啊，前面那个音乐是压抑的是什么呢？就是。都走了吧， 就 是吧？ 全都 英雄一半已经没了，都灰飞烟灭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家音乐又进来了，谁 出来了？ 不，在那之前，大家仔细，如果刚才仔细听的话，能听出来那段音乐，那个压音乐起来，那段也挺压抑，是什么呢？韩索罗当时掉到桥底下去了 啊， 就是在 星 战 的那 一段，牺牲那段啊。这个说了这么多的密码呢，今天总归于就是一点，我们要说说这个今天到来的这部电影，到底这个游侠索罗啊，《星球大战外传》。他能落着多少好， 大哥，我还佩服你了啊！刚才你要是一上来，您放那一段，我说人家今天上映，您放那一段，这不砸人场子吗？ 这不合适 啊， 是吧？ 然后哎，从那个音乐里慢慢哎转回来了，最后又说出这么一套话来，哎呦我天哪，你这个脸变太快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今天这个叫胡言乱语啊，巅峰会，今天就说说这天行者他妹夫到底能不能阻止灭霸的响指？ 好吧， 这个从何说起呢？ 嗯， 灭霸响指，我们都知道，这一打以后，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其他电影都躲了嘛， 对吧？ 都躲了， 全都灰飞烟灭了。 对，有一部硬着头皮就来了， 哎， 啊，这一部呢就是我们说的游侠索罗。游侠索罗究竟是个什么人？天行者的妹夫指的是谁？季彤能跟我们解释几句吗？ 天行者妹，这俩是同一个人啊， 嗯， 因为。这个索罗呢，他是那个就是那个这个千年隼号的船长， 哈里森福特， 哎，哈里森福特主演的， 嗯， 这个其实呢，他的这个片子应该是最早的那三部星战的这个咱叫正传啊，这个情节，原来应该叫一二三类的啊，后来呢，因为后来的这个前传一拍，他就变成四五六了， 嗯， 等于呢这个人物他出现在四五六七八。 这几部里都 全都有 啊， 而且是 对 主角的位置。 对，一二三里反而没有了啊，因为一二三就是后来拍的，就是九十年代后来拍的那个前传，前传里边还没有出现他。 嗯， 结果 那我翻译一下，就是年龄越大的星战迷们。对韩索罗这个人他越熟悉， 在最开始他出现的时候是一个英俊小伙儿，就是哈里森福特本身也很年轻， 当年 很 年轻， 这个三十来岁二十多岁啊，这个很正当年的时候，等到他出演这个七和八的这两部里边的时候呢，就已经是老了， 老了， 好几十岁了啊。这个 出现在八里云没有他了，七就牺牲了， 就牺牲了啊。这个然后呢，他就是可能八里边有一些回忆的镜头吧。 对， 那么这回再拍这个电影，他这个独立电影，那么主人公肯定就不能让哈里森福特演了。 嗯， 哎，换了一个，我看了那个 小伙，因为要拍他年轻的时候。 对，但是他要拍他年轻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有难度。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年轻的哈里森福特在那跟他对比着。对，就是我是看过老的星战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大概也就上中学的时候。哎，我对那个里边的那个索罗的那个印象， 福特哥哥， 和现在的这个索罗这个年轻演员就他冲突，哎，我觉得这不是啊， 长得不像， 啊，他就不像。 所以确实，这个电影其实在国外已经遭到很多人的诟病，就是大家就是看一半然后就走了， 就是影评就俩字儿，不像， 不像。 这不90后小品，不是，就这意思啊。 哎呀， 因为 社会人， 对，因为这个哈里森福特演的这个人呢，这个索罗哈，咱。现在给起文雅的名叫游侠索罗。 游侠索罗， 游侠是什么玩意儿呢？对吧？ 什么玩意儿呢？ 这过去咱们也有那个所谓的什么游历四方的侠客啊，这大侠就行侠仗义，其实他不是，他在那个影片里他是一个混混，是一个在宇宙空间四处流窜，然后到处占便宜，就想要这个钻空子，哎，这个是这么一个 勇度。这就是银河护卫队里的勇度， 又来了， 又 多加一个。 他是非得把他说成银河 勇度， 反正这个性质有点一样。 那个时候啊，他是一待业青年，没找着组，不是没找着那个正式单位。 哎，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真的特别像银河护卫队。你看，首先啊，这一次的这个游侠索罗这个里边也有勇度那个人，伍迪·哈里森啊，他演的是谁呢？ 您说演员呢？ 说演员， 哎呦， 他演的是谁？他演的是游侠索罗的师傅， 哎， 对， 老师， 就是我跟你说，他找着他那组织了。 你说像不像银河护卫队里边？勇度是把那谁收养了， 是星爵的 那个 师傅兼干爹的那个角色。 对， 而且这个就是新的这个演员呀，那个劲儿啊，我觉得他更靠近那个 星爵， 更靠近那个演员的那个， 不像哈里森福特， 对，所以赵亮说他这版的银河护卫队也有一定的道理。 他们这个 说了这么多了啊，咱们这样啊，咱们还是让各位先来感受一下这个新的，就是年轻版的，这已经离哈里森福特很远很远的这年轻演员演的这个游侠索罗，究竟他是个什么动静啊？你刚才说了吗？这么像银河护卫队，各位银河护卫队的这个粉丝还是漫威粉丝是吧？你们听一听，是不是这个能阻止灭霸的响指啊？我们来听一听来自今天上映的《游侠索罗：星球大战外传》的预告片。 You're after something. Is it revenge?Money. Or is it something else? Heard about a job. Big shot gangster putting together crew. I waited a long time for a shot like this. If you come with us, you're in this life for good. Might wanna buckle up, baby. Let me give you some advice. Soon everyone will betray you. You spend the rest of your life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 Why not? When do you know how to fly? 190 years old? You look great. 最后是碰见楚巴卡的那一下，都那么大岁数了，而且这里头还不忘了最后还得回归一下那个音乐主题《星球大战》啊， 当当当当当， 他 没往回高了， 你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不是你这就错了，赵亮刚才是二人转版的。 有点像啊。 私人游戏，今天我们说的是这部《游侠索罗》，我们提到的这个，刚才说天行者的妹夫能不能阻止灭霸的响指啊？这是指的两个电影打架。 这个刚才我正在说嘛，说 天行者的妹夫究竟是怎么讲？ 这个、对，这妹夫怎么来的呢？就是他在那种状态下，他遇到了这个谁呢？就是年轻的莱雅公主。 莱雅公主， 哎，就是咱们如果看上一部外传的话，就是那个，就是在《星战八》之前的那个外传、 哦，我知道你说哪一部了，甄子丹、 哎，对，就甄子丹他们参演的那部，姜文他们参演的那部、 嗯， 这个里边他最后不是侠盗一号把这个莱雅公主给救出来了， 嗯， 莱雅公主带着那个芯片啊，逃到了这个就是天行者卢克所生活的那颗星球上， 嗯， 哎，这个时候他们才 相遇以后， 哎， 相知， 对，在他的帮助下，哎、这个莱雅公主逃避了追杀啊，帮助天行者这个成为了这个义军的战士， 嗯， 甚至呢，就是包括这个哈里斯福特本身啊，就是这个索罗本身，他也接触到了这个起义军，甚至起义军呢想要把他留下，让他去跟着一起去战斗，但是当时他拒绝了， 嗯。 他说认为我没有那么高尚，我能保住我的命，我能赚钱就行了，他就走了。就是在这个义军攻打这个死星的时候，他是开始他是走了的， 嗯， 但是走到半道，他后来发现这个义军的这个战斗异常的残酷，而且特别勇敢，他受了感动了，他翻身又杀了回来， 嗯， 哎，这一回头就注定了。哎，他赢得了莱雅公主 这一辈子的情分， 对、 嗯、他跟莱雅公主的结合 就结合了 。那刚才我们说天行者的妹夫指的就是卢克天行者的妹妹， 莱 雅 公 主 的 丈夫、 哎、 就是汉索罗。 哎呀，这个圈绕的 啊！ 当然，你要说到莱雅公主和天行者卢克他们俩是怎么回事，这故事就翻得太往前了。 对，咱们就先按下不表。 对，这就是星战的历史。 哎，这个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最近是不是灭霸的响指把这个所有电影灭了之后，这天行者他妹夫就能够翻身啊？因为我们知道星球大战这个系列呢，今天我不是说吗，这两个系列啊，就是这个漫威的这个系列，就是复仇者联盟漫威电影和这个星球大战电影，其实这是自己人呐、啊。 嗯，对， 这完全是自己人， 都是归那个米老鼠管， 冲对对对，冲罗庙了，这、嗯、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迪士尼现在是作为两家的发行， 哎、嗯， 这个你看这个漫威，我们知道他的公司和这个、嗯、我们刚才说卢卡斯这个公司，它、 嗯、 都是迪士尼啊， 对、 嗯，都是迪士尼的，所以这两个系列啊，应该都是出自迪士尼， 嗯、 而且我们讲啊，说这个星球大战它在全世界的影响力，那它有影响力的年代。漫威还没电影呢， 嗯，是的， 对吧？ 对，漫威的电影的世界是从、嗯、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从钢铁侠开始， 21世纪才出现的。 嗯， 这个人家这个呢，大20世纪的70年代 啊、 嗯，就已经风靡全球了。 对， 可是你看今天 后来那个星球大战计划都叫星球大战。 嗯， 可是你看今天，你就看看今天的这个结果。 但是后来 今天没有人没有哪部电影。这个大 IP 再能够把漫威拉下马、 啊，这个漫威确实布的局太大啊，这个一下就是。 关键我觉得它是这些年来啊，漫威它其实在今天的电影世界当中，它有这样一种雄心啊，就是要布局，你管它后来能不能拍成呢，它布局它先布着啊。但是星球大战你看，我的印象就是小时候看那个时候，我就不其实看不太懂啊，就是一群人拿灯管在那打架呢， 灯管 是吧，发光 的。 后来照亮他们学校那教室里的所有的日光灯管都被拆下来 了。他小时候看的那就是后来新拍的这个前传了， 嗯， 对吧？ 对， 那个1999年，1999， 他肯定也看过以前的， 就是对那个 前往前翻那个什么碟呀、啊、录像啊什么也看过，但是之前那个可能你就更看不懂。 其实这个《星球大战》呢，他在这个美国来讲，他的文化就特别像我们身边的，比如说《三国》《水浒》《西游记》这种文化， 他应该算是一个名著。 就是包括这个漫威啊，这也是，就是很多这个我们看到说，现在我们就是想研究明白说漫威这里边漫画和这个电影的关系，很多就是资深的粉丝都发现都研究不明白为什么，就像那《星战》一样。它这个外传太多啊，就这个咱们就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啊、 而且平行世界也太多、 哎、就类比什么呢，类比好比我们今天有一部电影，它讲的是什么、 嗯、 讲的是宋江是怎么当上宋押司的，是吧？ 怎么认识这个最早怎么认识阎婆惜的？ 他怎么学的艺啊？ 对比来看，他说的这个，你拿到美国去，你给美国的喜欢这个《水浒传》的朋友们，他也不太明白，他也觉得乱，是吧？ 是 这意思吧？ 对， 等于是后人的一种演绎。 但是问题出来了，漫威一样是美国的漫画啊，就是漫画改编， 对， 也一样是美国北美地区比较熟悉的东西。可是为什么今天你看他跟这个《星球大战》这放一块儿啊？一个天平，它就是有倾斜呢，它就是在全世界，包括在咱们中国的这个电影市场，为什么大家那么认可漫威，对星球大战一直就接受不了？ 因为还是星球大战电影的历史太早。 这样啊，这个问题也提给大家。 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有，我要摆明这个事实啊，大家可以来说说啊，为什么您对漫威的兴趣远远大过了星球大战？ 可能对于我来说，可能 您这样的 不是特明显， 不是您这样的那个风暴兵比较少了，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呢？因为。星战是从电影起来的，它没有漫画。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系列的事实，打击一下您的自信心。 怎么呢？ 星球大战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比了最近的几部啊，它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反应，我们会发现它真的不如其他的电影那么的强大，甚至它还不如咱们国产电影某些电影的爆款。 那你说 来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啊？ 你说的是那个 举例说明啊，《星球大战外传》的《侠盗一号》。这是在中国叫票房严重不达标的 啊，对， 因为当时预期非常非常之高，最后我的印象没有到5亿吧，大概最多就是3-4个亿的左右。 你说这曹操和关羽都没拯救， 你再听啊，你再听，这个 姜文甄子丹都不行。 去年我们记得这个应该是今年，去年年底美国上的这个《星战八》，叫《最后的绝地武士》，对吧？这个《最后的绝地武士》在中国是什么样子呢？在中国我们看到他的表现不如《星战七》。星战七我一会儿告诉你多少钱啊，当时这个星战八被谁灭掉的呢？非常的有意思啊，星战八是被前任三灭掉的。 哦， 有印象了，今年1月份是。 还不是像什么红海行动啊，这战狼二这类的片子。 对，在遇到那就根本没有招架之力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 那刚才我提到说这个星战七原力觉醒。原力觉醒呢全球是20亿美元的票房。中国内地多少呢？1.2亿美元票房， 哎呦，这个贡献比例来讲确实 是吧？然后你知道当时《速度激情七》全球票房是多少？15个亿，中国内地票房多少？4个亿， 这个也比它 强1/4啊。所以怎么比，他们都说《星球大战》在中国受到的认同太少了。 是这样，就是说你要说这样比较的话呢，那我也可以说，就是他，你不能拿这个，就是他后来拍的续集和人家这个正传去较量吧，就只能是，如果说同样的这个影响力，同样的这个片子的诞生，如果你拿就是当时这个《星球大战》的最早的三部在当时的那种 影响力， 来和现在就是漫威他创造出这个。他所谓的电影宇宙以后造成现在的这种影响，这样去做一个比较，我觉得更公平一些。 你觉得就是不同历史时期？ 对，而在那个历史时期， 直接对比， 在那个历史时期，他的这种轰动和影响，同样和现在的这个漫威造成的轰动和影响。 就是他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当时中国还没那么多大银幕，是吧？咱们没有办法。 就即便在那种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 在那种情况下还是。很多很多人， 季彤啊，季彤找的这个，我觉得他找这个点特别对，但是我觉得呢， 但是如果单纯从票房上来比，那没 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完全是错误的。 理由是他的起源早，那么今天在做电影，其实会有很多顾忌，他会特别要照顾以前，就包括你说这个， 确实咱们得承认，他后来拍的这几部啊，不如最早的那三部。 到底如不如，咱们一会儿接着说啊。反正有人已经支持您了啊，这是叫 Raven 是吧？支持季彤老师啊，这个他的杯子都是暴风冰。我们给大家更多时间，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今天到来的这部《星球大战外传：游侠索罗》，你会不会啊背叛漫威去看？我们一会儿见。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他在银河里欢迎大家啊。嗯，银河护卫队是漫威的当中的一个部分，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啊。自从灭霸这个响指打了之后呢，银河也基本上差不多了。 哎呀，天， 老师再进了。 对，今天的巅峰会是这个星战迷和这个 漫威 迷的一个交锋。 对、 啊， 我们欢迎一下星战迷 啊， 季彤，哎，欢迎季彤， 我就等待你的，等待你的妹夫了啊。 好， 来拯救银河护卫队 啊！今天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再次重复一下，因为今天是《星球大战》的外传，叫做《游侠索罗》上映的第一天。 上映的第一天。 这个《星战》我们知道，从正传开始，好像在这几年啊，在中国的票房就不是特别特别好。 你不要说，不要提正传，正传三部根本就没有票房。 来来，我们说《 对 星战七》《星战八》 哎。对，就是从那个、啊、不，从那个外传开始，现在的一二三和七八四五六是。 是 那个，就是最早 您能让大家听懂了吗？我说星球大战七和星球大战八这两部啊，票房不太好， 不好。 那么从侠盗一号，也就是这个 外传 的第一部，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的外传第二部，可能很多人还是很担心，为什么星战就在中国的市场，在最近几年啊，我严谨点啊，最近几年它就遇冷了呢？为什么漫威它就崛起了呢？同样是迪士尼的买卖啊。啊、嗯，同样是科幻作品呢， 经营的不好 呗。今天我们把这个问题要问问大家，因为很多漫威迷就觉得《星战》太老了，这种说法在网上啊有一大批粉丝支持。我们说啊，这同样是两个系列，两个 IP 啊，他们说是老少有别。 对， 就因为《星战》出来的早， 你看我就老了，对吧？ 好嘛。 这个张帆就是年轻人的代表、 我今天只是一个 啊，张帆在这是年轻人的代表了 啊 啊！没事，我就问问，我确认一下、 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点啊。那个《星战》的这个重新拍，是在1999年吧，就是应该是99年就开始，它是 中间三部是吗？ 就对，就这个就是所谓的三部前传、就是卢克他爸爸的故事。这个就是这个黑武士达斯维德是怎么出现的，他是怎么变成了那样的。 这三部您都看了？ 对，这七部、八部我应该 全都看了， 连 外传都看了。 外传也没落下。他是这样，就是他在试图重新把这个 IP， 就是因为在当年它的影响力太大。因为你现在漫威你不管再怎么大的这个范围内影响，你也是在娱乐界，在这个文艺界去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星球大战那个 影响了世界格局， 它影响了这个甚至一个国家的国防政策。 对 吧，这个星球大战计划的提出那就是在1980年， 里根总统 吧。对，因为1977年上映的77年、78年、79年上映了这三部电影以后，哇，美国人发现这个原来这个星球就可以就这样被攻击啊，是吧？我们这个当时苏联的那个核弹是很厉害的啊，我们怎么能够防御这个苏联的核弹呢？我们要搞一个 用一个计划， 防御计划。哎，这个计划叫什么呢？我们有星球大战啊，我们就叫星球大战计划吧。 这以后是不是他们那边会有漫威复仇者计划是吧？ 会不会？那就单说了，就说 这是一段往事。 对，他们是想借助这个影响力呢，试图东山再起吧。 所以我们说是这样啊，你别看就是说，就是还是可以跟咱们中国很多这个文化去进行类比啊。就是你看我们拍 这回是说三国还是红楼梦啊？ 对， 都算上，四大名著都算上。你看，包括咱们节目还说过那个昆曲的《红楼梦》电影，在咱们这儿都上不了院线，上院线两天就没了，就找不着了， 一日游嘛， 是吧？那你能说《红楼梦》没有影响力吗？是不是？ 对， 那你他在各个方面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他都有非常这个重大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娱乐产业当中，特别是电影票房这块， 对， 他可能不如其他。 对，你看咱们这个今天在咱们微信平台上已经出现了两个阵营粉丝的， 哪个迷多 啊？哪个迷多这个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年龄的分界可能是比较清晰的啊。来，我们先来看看盛伟这位朋友啊。 您听 盛伟，我们应该 是 同龄人， 是这样的。您听赵亮子读这些信息，您就能听出年龄来， 好吧？ 听出年轮来。 你这说的，我都不敢读了 啊！ 没事， 因为我也看过盛伟的信息，我觉得我跟盛伟我们应该是 差不多同龄人， 听听是不是啊？ 盛伟说今天的电影指的就是《游侠索罗》，他昨天就预定了电影票啊。另外，《星球大战》的八集都看过啊，怪不得您说是同龄人呢。他说，而且通过《星球大战》，他就是喜欢上科幻电影了啊。接下来他还有话，他说。拍摄漫威的科幻电影那是近十年来的事儿，拍摄技术是比较先进的。 哎，对。 而拍摄《星战》第一集那是40年前的事儿了。 那是真的是。 他犹记得当时70年代末， 拍摄尤达大师是用什么呢？是用木偶拍的。 那个尤达大师， 尤达是吧？啊，尤达大嘛，啊，是用木偶拍的。 哎， 他的活动使用这个是用线绑在木偶的身上， 对， 用线让木偶动起来的。你我觉得他说 拍摄技术， 真的是真的是 眼泪都快下来了， 就跟他在现场似的。 就是当时因为乔治卢卡斯为什么就是后来大家都觉得他特别伟大， 嗯， 就是因为他的那种想象力真的是，他把未来世界给你营造眼前以后，你觉得哎这就是未来世界，而且真的到了未来几十年以后吧，他创造的好多东西。实际上在他电影里，那个有些东西已经变成了现在的现实了。 嗯， 你比如那像那两个机器人啊，叽里咕噜的那个那种技术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对吧？中山公园是吧，这个门这个有一个小机器人满地跑着，还可能跟人对话。这 不是现在扫地机器人都已经进入千家万户了， 哎，是吧？所以包括那个就是赵亮说的那个灯管是吧，这个我记得咱们自己， 你们这全是密码啊，有灯管都出来了。 国产电影里有一个叫珊瑚岛上的 死 光，死 光，对， 那也是讲研究激光的， 那个效果就特别像那个。 哎，对，所以那个激光呢，它打出来以后啊，它把那整个一个海滩上的椰子树全都扫断了。 就是你知道啊， 对， 那个年代的那群电影呢，给了你一个视觉的直观的感受，说， 哎， 哦，原来激光战是这样打的。 哎，对， 是吧？ 就是那个激光呢，它控制的就不如这个，就是星球大战里的，它能够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距离范围之内。 它能像两个实体的碰撞。 哎，对， 对吧？ 就是 像两把这个 钢剑，哦，这个激光还能这样来运用。 嗯， 所以就很多的启发呀，对很多当时的那一代人，就是简直灵光一现的那种感觉， 看到您的灵光了。赵亮继续， 我 们分享一下吧啊！ 我接着他的话说一句啊，我觉得其实 啊，这个科幻电影它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它可以真的对人类的生存有这种思考。 没错， 其实呢，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漫威它是更有市场、更有娱乐化这个倾向，我可以这样讲，对吧？ 对。 如果说在我们今天这个科幻电影，如果能有一部啊，咱们说科幻，广义说科幻题材吧，如果能有一部能够媲美《星球大战》，我就是未来期许的啊。 哎呦， 那就是 点名 咱们的《三体》。啊， 三体， 咱不是说电影，小说的这个角度， 小说已经是硕果累累了，但是拍成电影， 因为他 现在处于烂尾， 对，他说的一件事情，其实跟星球大战就是有启发性思维， 对对对， 就是让你想到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一个小人物甚至会把外星人引来啊，他是就是说符合逻辑的，符合今天时代这个逻辑， 就是 这个你们思考的都不错啊，赵亮为我们再分享几条我们今天平台上的信息， 好啊，这个依旧说了啊，星战是啊，战线太长了，历史太久远了，啊，Raven 他说呢，从小接触美漫是88年前后，像再生侠呀、美国队长和蜘蛛侠、闪电侠等等， 这是漫威的作品 啊，他说啊，你看他对这两个阵营的这个 比较是吧 啊，这评价啊，他说星战电影院上映的电影我都看了，那是对未来的幻想。他说漫威英雄那是神话故事 啊！我刚才正想说这一点， 哎呀， 星战里边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神仙， 嗯， 而漫威是有神仙的，雷神，是吧，这个叫什么诡计之神，是吧，这个特异功能的那个博士，他是一种就是可以很荒诞很虚构的东西，但是星战给你的感觉就是它完全就是一个世界，就是真实世界，它就是外星人。 星战认为每个星球上的东西， 哎， 其实能力差不多。 对，它说外星人也是人， 所以星战打不了响指嘛。 哎，对，没有那个一个响指，然后半个宇宙的那什么没有了，这个就不存在这些东西。 这样啊，咱们今天既然说到的是这个游侠索罗啊，说到的是《星球大战》的外传，那么各位对这个汉索罗现在啊， 汉索罗 咱们把它翻译过来叫汉索罗，这个哈里森福特演的这个形象，您还有几分印象呢？我们这样，我们联系一下。其实您刚才说的太老的电影呢，因为很多朋友是没有看过的。 对， 但是从七当中，因为他回来了， 对对对， 他回来，而且在里面还很主要。 高龄啊，他最后 的结局咱们先不说啊，咱们先看看他跟莱娅公主在几十年后相见。 哎， 其实当时据说很多星战迷很感动的是这一点嘛，就是这俩人老人啊，在那么相爱了一段时间之后，分开了更长时间， 很久啊。 哎，他跟莱娅公主是如何见面的？咱们通过那个片段来听听他们的对白。 天哪，还 Solo， 我是 C3PO， 我有条红胳膊，你可能都认不出我了。你看这是谁？你看他， 原谅我，公主。将军，抱歉，走吧，贝比巴，快点。是啊，我得换条原装胳膊了。 你换发型了？ 脚可还没换。 嗯，舍不得。我见到了，我见到我们的儿子了，他在这儿。 刚才这段就是莱娅公主和这个韩索罗见面，两人见面的时候忽然调侃一句啊，你发型变了，你的夹克没变。嗯，那发型确实是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就是当那个就是看星战七的时候，这个谁哈里森福特的这个形象啊，他这个人物一出现的时候呢，真的就是有很多这个这个，因为很多人都是 老影迷， 哎，是老影迷嘛，就是他大概在我这个年纪的，哎呦， 对对对对，有一点那个感觉，就是又回老熟人，回来了， 就是几乎我们差不多就是同龄吧，就是那个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可能我们比他还要小。还要小， 小得多。 哎，我那会儿相当于大概十四。 您是80年代看的吗？上世纪。 80年代左右，80年左右、嗯、啊，81年的差不多那个时候。 那时候啊，他至少30多岁了。 对， 他至少演员至少 30岁。我们大概14、15岁的样子、嗯、啊，12、13岁。 所以这个对于他的这个记忆，他的感情点，从《星战七》当中啊、嗯、是有这个线索能连接起来的。 对 对, 对。 可是你刚才说啊，就是看到他出现的时候，他已经很激动了。嗯、那你说看到他牺牲了呢？ 啊。 他牺牲那一段的时候， 真的有人， 好多人真的流泪了， 很悲伤。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段，嗯、这个到星战七基本上是后半段的时候， 他回来就是为了告别的。 嗯、这个事情啊，当时是好多人如果没有提前了解剧情的话是不知道的， 对、嗯， 完全不敢相信。 摘掉你的面具，你不需要它。 摘掉你会看到什么？ 看到我儿子的脸。 你儿子不在了。他像他父亲一样软弱愚蠢，所以我消灭了他。 那是斯努克灌输给你的想法，那不是真的。我儿子他还活着。 不，最高领袖是英明的。 斯努克是在利用你的能力，一旦他达到目的就会除掉你，你应该知道的。 太晚了。 还不晚，跟我离开这儿回家。我们想你。 我的内心好矛盾，我想摆脱这种痛苦。我知道必须杀你，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勇气。你会帮我吗？ 是的，任何事。 到这一块呢，应该是星战七当中那个高潮的部分了、嗯、因为在光剑的那一下刺激之下， 对， 我们的汉索罗终于告别了星战的舞台。 哎，就是所以说他在星战七回归就是为了告别啊。然后 这段是他的儿子，是 儿子、啊、 跟儿子见面， 凯洛伦， 凯洛伦、嗯、 啊，这个里边他有一个曲折的情节，他们这个儿子呢也是继承了天行者的这个血脉， 嗯， 本来是作为下一代的天行者作为培养的，但是如果你看了星战八你就知道了，他的舅舅天行者卢克发现了这个，就是在这个天行者的这个灵魂深处隐藏的那个可能黑化的那种隐患， 嗯， 就想除掉他的这个应该是外甥， 嗯， 哎，这个结果呢下手的时候呢，凯洛伦有了 先反抗， 他对他反抗，他反抗了、嗯、就是事先警觉了， 嗯， 跑掉了，然后他就成为了这个黑武士的继承者。 对，这就是 第二个 汉索罗的儿子。 哎，就是他儿子， 就是汉索罗死在了自己儿子的手上。 这是这个也是一种循环吧，因为卢克就杀死了他的父亲。 父亲，嗯，因为那是黑化的。 对 对, 对，是他的父亲。 于海说啊，有严重的年龄差，再有就是娱乐化不一样。他说外传不好看，他还提到一个导演也不行，这个我不认。 霍华德， 老霍华德这位导演，你看。 这是